锵锵三人行，首先得感谢马先生，马先生太好了，拉来一个他的朋友。但是这个朋友啊，我更有兴趣跟你聊一聊。嗯，因为你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。 对， 听着名字都像日本人哈。当年明月 是 日本忍者，我觉得你是。哎，很少在电视上露面吧？ 还经常啊，不过就不是访谈类节目吧。 哎呦，这几天我是连续看他这个明朝那些事儿， 对， 是这真是写的好看， 写的好，写的比较放松， 写的放松。 对，我们过去写这个书的人呢，都拘着。 拘着、 生怕哪块做的不合适。其实我大家了解历史，尤其对广大读者来说，就是大概是怎么回事就行了。 而且啊，我是觉得他的就是他喜欢他写的东西， 对， 你有那种感觉，调侃开玩笑，他在里边这么挥洒啊，这个挺有意思。 对，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怎么拘着，我就只能这么写。对， 他那个发行量啊，现在都是排行榜第一，你看各报都是第一，文学类的， 所以 文学类， 所以说咱们专门要有一集聊聊明朝那些事儿。但是今天呢，咱先从一个什么事儿聊呢？这个马先生真能联系啊！说我们那个胡锦涛涛哥，日本叫暖春之旅， 暖春之旅 啊。那么乘着这个春风呢，说是一个日本电视连续剧，湖南卫视刚播完是吗？刚播完，说引起很大反响，叫《大澳》。 我觉得是大长今以后可能最有影响的就是国外的电视剧了。 对对，我也这么认为，确实是一部非常好。 你们俩都看 啊？都看都看。 哎，我是拍的非常好。 那它反映是日本哪个阶段的史实呢？ 它三部吧，大前两部大概就是中国的晚，相当于中国的晚明到清初这一个时段。 啊、 哦，后来还有一部呢，是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段时间。 嗯 啊，大体说过来，这是一个有跨越性的历史剧。 那有跨越性， 中间有一段切掉了。 对， 那你为什么也爱看这个呢？你是写明朝那些事儿的，对日本明朝也感兴趣？ 没有，那晚没事翻电视翻到的、 但是吸引你的是什么？ 吸引我的是觉得有一种严谨的精神。啊，我说一个历史剧啊，你如果现在你回头看《三国演义》，你会看到很多群众演员会笑。 嗯。 但是如果你看日本剧，你看不到笑的。 哎呦，那就是 每一个人非常认真，对， 每一个人都特别有专业精神，而且都像大腕在那演出。 对 啊， 我当时是我听人家告诉我说是大长今以后的最重要的外国剧，然后我在第一部我就看了嘛，第一集我就看了，一个片头就把我给震了。 怎么讲？ 就是他那个这个将军出场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呈45度开始鞠躬。然后呢，依次鞠躬。那个场面之华丽，包括色彩，那就是我一看就不一样，出场就不一样。 哎呦，真是，我匆匆看了2集啊，《浮光掠影》的，所以聊的也不很深。但是一个最表面的印象，我就觉得欣赏日本人的这个礼仪，甚至欣赏日本女人，就是穿着那个和服啊，走那小碎步，哗哗哗，然后有一个尊贵人物一来，两旁的啪家伏地行礼，好，这种东西看着挺过瘾，是吗？ 对，当时它就是一个规矩，它当时已经是定下这个大奥，后来是定过这些规矩，非常严谨，包括后宫是不许进人的。所谓大奥呢，就是咱们的普通话叫后宫，就这意思 啊。 日本话的这个奥是指很深的地方， 嗯， 就是屋子最里处叫奥。比如我、 哦、咱们叫唐奥啊什么的， 对对对对对，比如咱们现在还保留这种痕迹，就是说这个道理深奥，这个奥是很深的地方。 哦，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般人不准进去 啊。对对对， 情愿深深的、啊， 对，就后宫。如果我觉得要翻译成后宫，就中国人一听就全懂了。 哎呦， 这么个。 而且你说这个，我觉得日本呢、啊，他这个你看一个幕府的将军，他来说一个男人。然后就跟1000个女人生活在这个大奥里、嗯、 对， 这1000个女人全是伺候这一个男人的、嗯、 对， 这是一个生活方式， 他主要是跟他政权有关嘛、嗯、跟他 对对对，因为日本他是这样的，天皇呢一直是个摆设， 嗯 啊，所以实际掌管权力的就是幕府将军。那自从德川家康啊开创了德川幕府之后，日本所有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上啊，所以对于他而言，他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。 那这个幕府的将军，他对天皇崇拜吗？尊重？ 从实际上看起来是一点都不崇拜的啊，因为我之前研究过一段日本战国历史啊，有一段时间天皇是没人待见的啊。我给你讲个史实，就是当时 好，给我们讲讲。 就当时呢，到德川家掌握政权之后啊，曾经有一段呢，就是天皇想举办什么活动，但他没钱呢，因为天皇是没钱的，他得找将军要钱，找将军要钱，将军说我不给。最后这个活动没办啊，所以后来还有抗议的。 嗯， 为了表示对幕府的抗议，退位。 哎，不玩了，不跟你玩了。 哎，你说这个我倒想起像明朝的时候，不是有那皇帝呢，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抗议，他就不上朝了，很长很长时间见不着皇帝了。 但那还不同，明朝无论怎么样啊，大臣还是听皇帝的啊，他也不敢造皇帝的反。 嗯， 但是实际上在日本的天皇是没有权力的。 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军人政权，就是很长，相当于从我们唐朝开始 啊， 一直是军人第一把交椅。 从大奥这个剧呢，你可以看出来一个日本文化其实它从到尾没有变。怎么没有变呢？就像马先生刚才说的，你看着那镜头啊，特别漂亮，服装那么好，你说那么多演员达成一致，这是日本人一种精神，叫什么精神？极端精神。 那这跟咱们这团体操怎么比呢？ 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所有的事情要做到尽头， 他是发自内心的，这一点跟我们不同，他是完全每个人发自内心的。就是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个事物，你比如说我们先不说国家，先说一个事物，你比如战后1945年，日本战后以后呢，他用3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，它不是一个偶然，它是一个必然，不是偶然的。就是他全民族的这种极端精神，是一个国家在战后这样一个不利的局面下，只需要30年的时间，他进入世界第二经济强国，是以绝对量，不是人均量，绝对量。他是一个世界上强国里唯一没有资源的国家，什么资源都没有，资源是零。 日本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存在一个极大的不同。昨天我还跟人聊天，我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？是中庸。马先生那个家具店我去了啊，我看了之后有一个那个家具，马先生跟我讲，我印象特别深，拿了一块木头，特别硬的木头，上面刻的是云彩。马先生，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我是特别注意听您那句话，你说这么硬的一个东西能做成这么柔软的形状，我当时想到是什么，这就是中庸啊。就中国讲究什么呢？讲究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道啊，不是对也不是错，不是黑也不是白啊，不是真理也不是谬误， 你就是太极。 但是这条路可以走得通，叫融合。主要我跟人聊天说这就是和稀泥呀， 和稀泥。 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啊，它是一种道路，就告诉你不是在正确和错误之间的这条路，而是一条最适合的路。但是日本的精神就恰相反，他坚持一个原则啊，你看举羽刀就知道。虽然说比方说一个炮手啊，在开炮的时候，当他忘记所有的事情，只记得把这一炮开出去，他就达到了他的最高境界。 我们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可以从电视剧去看，我实际上看很大程度是看日本文化。我们的文化跟它的差异性非常大，所以导致很多民族的那种观念性的冲突。我们跟日本民族的，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尤其百姓之间的那种矛盾是很深的，其实尤其中国人对日本人 对 很深，他不像日本人，倒对中国人还不是太深，因为我去过日本 啊， 我是多次去过日本，在日本中没有感受到很难过的时候，也没有谁对你非礼。那么文化上的差异从这个电视剧看得清清楚楚，比如日本人的坚韧不拔，他说的做到极致。再有他的一个忠诚文化，他是一个忠诚文化的典型国度，我们是不太强调忠诚的。 但是我也听过有一些极端的批评，就是说日本人的那种忠诚叫家奴 啊， 就是奴。 那我们现在要 效忠一个主子， 对，我们强调一种忠诚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再用另外一个标准去评判他，那我没有办法了。你比如说日本在今天的社会中，就我刚才说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，它有很多指标是我们忽略的，比如日本人的跳槽率是最低的。 对， 跳槽，每一次跳槽都社会资源的浪费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儿。 对， 你刚把这个人培养好了，能给你为你工作了吧，他跳槽了， 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奇迹啊。就是西方经济学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原则啊，经济学原理可以叫终身雇佣制，就是这个缺乏竞争啊，日本很多公司终身雇佣不会且物理的，一定会导致工作效率的极低下。但是日本不对，日本是终身雇佣了，人家还是基金特别高。 真是，哎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觉得现在中国没准也借鉴一点这精神。那不是社论都说了，叫办好自己的事儿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吗？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 讲日本人的这个忠诚守本分啊，就说这个电视剧，我那天啊，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我看一段可能对剧情有误解啊，但是如果没有误解的话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要嫁到这个大澳，嫁给这个幕府将军的这个女人，本来有一个相好的这个情人，这个情人发誓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，但是正好碰到呢这个将军呢死了，死了呢，而且他这个情人还真的是带领几个小子放了把火，就要去救这个女的，当时也挺感人，就说你跟我走。但是非常奇怪啊，见到了这个情郎朝思暮想的这个女人不跟着走，而且还说你在这放火，你有没有想到这里面有1000个女人呢，对吧，你会烧死人，而且就是说这个女人，你要在中国人我觉得想法很奇怪，就是说他说他在大澳的这段时间度日如年，非常痛苦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幕府的这个将军活着的时候跟他说过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呀，每一个人，哪怕他掉到井里，是吧？他都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。就好比说，他们叫什么御内政啊，还是叫御什么所啊？大概是不是类似于有点王后的这么一， 对，是 吧？这么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做了这个身份，你也能在自己的这个职位上发光。发热 就是党把我们拧到哪儿，我们在哪儿发光，就是一个螺丝钉， 就是这意思。甚至于他能放弃这个爱情，就说他死了，那我就要做好，甚至他就出家了，他就落发出家。 他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日本的忠诚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，他不是靠说教，他是靠具体的事。第一集说的这个大奥里，就说这个阿福，阿福是25岁进去当奶妈，65岁去世，40年，无论做什么事儿。不出于私心，完全是公心。他有很多事是非常极端的，很多人看这人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啊。但是他的人按照我们的想法，他怎么也得夹杂自己的私利，对吧？他没有，他绝对是不可能夹杂的。而且所有人最后都能认为他是一个楷模，就是因为他不管做到多极端，甚至被伤害的对方都认为他是出于公心，这很难得。 对，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明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文化思维方式，就是说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我们用中国话叫啊，不是，我们用自己的话叫什么，小聪明， 小聪明、 小聪明觉得可以走捷径，但是那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个人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很对，他说慢慢来才是最快的方法。所有人按照自己的角色去做自己的事情最节省成本了，最节省成本了，就不会有互相的作用力互相抵消啊，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往前走。那你说他某种程度上太有效率了，我就是我，我是商人就做商人的事儿，我是奶妈就做奶妈的事儿，我是王后就做王后的事儿，我什么都可以做自己的事儿，就是不管别人的事儿。但这种情况下形成合力就非常可怕。 他就有迸发出特别强大的力量。 对对对， 所以他们日本的他那个民族精神呢、就很多事儿。你比如说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我们那次去呢是要参观日本的最底层的工厂，大家都分头一去，就对每个人都分头看那个豆腐厂，很有意思。日本那豆腐规定当天做当天卖，夜里11:45所有人都在那坐好了，不动手，都在那坐着看着表，那表到12点，夜里12点一整，所有人都站起来开始工作。这个豆腐是新鲜的，你让中国人，那就赶紧给他干完，早点回家吧。 对 对，这怎么可能弄这么死板的一件事儿？那就是所有人绝对不可能，而且在那等着也没什么事儿，人也不瞎聊什么胡侃都没有，那等着看那钟，最后那秒针叭一到那，所有人站起来开始干活，然后到4点多干完，然后就开始上市。今天的豆腐今天卖， 这叫一丝不苟了。 对对对， 咱们日本人 看着都有点不近情。 对对对， 那真的就像零件，为什么呢？这也有，我觉得也有一定原因。日本呢，它是一岛国，像马云说，没有资源，什么都没有，还经常火山、地震，说难听点，你跑都没地方跑啊。所以人本身呢，对这个世界，它有一种极强的那种求生欲望，或者说。他对于这个世界是悲观的，必须努力求生存呢、所以他就学会了一点，人只有融入到那个团体之内，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则去做事儿，于是我们才能往前走，才能生存下来。 但是你比如说我问你问题啊、要在这堆人里出来一溜肩耍滑的，那会不会显得这溜肩耍滑的坐收渔利，他捡了最大的便宜？ 日本很难，日本的这种投机取巧的人都没有生存环境，他社会的那种文化的鄙视是非常难过的，所以他不能生存。 他日本的早期的文化对他商业的一个影响都是在这个忠诚的基础上。有的人就是你比如我知道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日本原来做绳子啊，普通一根绳子能做到全日本第一的人，他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是不赚钱的，他是从这个地方把绳子批发出来给那个人送去，一分钱都不赚，那么所有人跟他竞争是竞争不过的，因为他是不赚钱为代价了。等他全部把市场都铺平了以后呢，他会把两边的单子给你看，你看我是这个钱进的，就是这个钱卖你的，你怎么也得让我挣一点钱吧，你能不能让给我2%？然后这时候那是不好意思，再给你加个2%，拿这张单子跟这边说，你看我卖了以后这个也不挣钱，所以你再给我加2%，那全国的东西它这4%就是不得了的一个数，他就挣这么大钱。 就是你要知道，慢慢走或者慢慢来啊，或者不偷奸耍滑，它是一条更快到达成功的道路。 对， 但是更有效率，它会组合成一个更有效率的机器。 对，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那你看到之后了解了这个差别，你愿意做一个日本人吗？ 我们在这种文化中，你愿意也做不成。对，你做不成。你的文化是不允许这种现象生存的。我一直说，我们强调一个忠诚，可能未必获得一个好处。 嗯， 他强调忠诚，最终一定要捞到一个好处，所以这个民族才团结。 对，而且说实话，这是很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，盲从。 嗯， 哎，他们，而且他本身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他们有一种怎么说呢，寻死的那种， 没错， 潜在欲望。 嗯， 啊，你看说我们日本说看樱花，他樱花啊开的时候不看。发芽都不看，就是落那一天去看。 嗯， 啊，他们呢总觉得这个，由于长年以来啊生活在岛国上，就是确实生存条件太恶劣了，于他而言生存条件太困难的事儿，所以他对于死亡他不是说藐视死亡啊，他是应该说是有点向往的感觉，或者说不惧怕，所以你看他有 活着也没什么大劲，生不如死是吧？ 他藐视生命。啊，他很多人藐视，你为什么说二战的日军到中国会有那么多暴行？他是一种藐视生命的行为。 不是，你这个说的多少有点反，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单纯的藐视生命，我觉得日本民族他不是藐视生命，他是重视死亡，他是翻着的。你如果说他很藐视生命，我觉得日本人不是说他的剖腹自杀只是藐视生命，不是，他是重视这个死亡。所以日本在这个，你比如在经济危机，我们不说战争期间，经济危机的时候，日本很多身家万贯的人剖腹自杀，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的。 对呀， 除了犯了病，可能说不犯病，他不可能在这个理智清洗的情况下剖腹，而且这种剖腹是非常残酷的。 是， 从场面你想啊， 对， 咱拿一筷子不敢往里杵，甭说拿一刀了， 活死不了啊。 对对， 不，那个还真的特复杂。那个真正的剖腹是先把肚子划开， 得学。 这不，要不讲跟这仪式太复杂，你这能播吗？ 能播， 能播。先把肚子划开，然后在腹部上横划一刀，竖划一刀啊。这个时候要喊一声借错。后边有个人等着，那类人等到你，就是你化泡完腹了，他因为你还死不了，很痛苦，他会拿刀砍你头，这就算完成一个整体仪式。就是说，男人说了，真是在日本剖腹自杀，那还是光荣。 是， 哎呦， 人家是光荣，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剖腹的。在日本原来早期武士才能剖腹，一般人不允许剖腹。抓了一个人，打仗有这样的，抓了一个人说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勇士，好吧，我就给你一个权利，让你剖腹自杀。你说这坏在别人，你怎么理解？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？你还给我这么一个赏赐不成？就是说他不会觉得好， 不可思议。这个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知道，就是人类的通过教育，一种教育，能够压抑这个死怕死的这个本能。我天哪，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，就是真是视死如归啊。 它主要是军人政权造成的，因为它过去的也很惨烈，不是说日本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国家，它历史上的竞争也非常惨烈。我们刚才说的所说的那个忠诚，是在这个惨烈的基础下看出每个人的忠诚，他忠实于主子。 对， 对吧？你像那个大奥里第一集里，这个阿福就最后变成春日局，一个奶妈最后变成将军上面的人，他因为是第三代嘛，德川家光是吧，他是他的奶妈，最后他等于掌握了这个大奥里的最高权力。 对， 我们可以想象吗？他为什么获得，我们先想象一个事儿，他为什么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，是因为他的忠诚，不为别的，对不对 啊？但是你又怎么解释，实际上这部戏我觉得就是 宫廷内部女人之间的斗争。 对，但是我们一般的百姓看就是这么回事，后大号不是后宫嘛，后宫就这个事儿。但是不是这样，他包括他培养了德川家光的他培养了德川家光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，他在历史上是曾经有可能不当成这个将军的，他的弟弟有可能继位，他为此冒着生命的危险跟他祖父就是德川家康跟他去说明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德川秀忠想把次子作为将军，这是有一点不合规矩嘛，所以他冒着生命危险，他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电视剧里也表现出来这一段的残酷，他可能一瞬间说完这个话他就没命了，但是他一定要说，就有点像咱们过去的冒死进谏呐， 死忠死忠的， 死忠死忠。但确实他也得到回报了啊。 对， 像您说的那个，认同于这个权力结构， 对， 并且一直为这个权力结构服务。为什么？这个根源还在于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和无助感，我觉得还是那种内心的悲凉感。而日本人内心他有一种悲凉感，他觉得生命脆弱，而且呢不易维持。要生存下去必须找到一个认同的结构啊，并且把自己的一生永远奉献给他，最后 OK 啊，你得到了什么，或者你获得了什么，或者你获得了生存的权利。 所以日本的就所有的文学家都极力赞美那个凄美的之死。 凄美， 对， 就是这个民族他内心悲凉。 悲凉，真悲凉。 对，我原来是听过一个人说他，你知道他生活太苦了，他这个日本人呢、啊、就是当然你看他现在吃的东西、那就当年他们长途跋涉一路上 那点东西不够吃， 对对对，恨不能把自己饿死，但是他习惯他就反而就好像是以苦为乐， 对， 这样。所以我印象还挺深，说二战的时候美军俘虏了日军，你看他主子变了吧，他积极为美军服务，你知道吗？就打着这台日本， 他又说一旦被俘之后他会出现一个认识上的彻底变化。